安清明。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说到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足球跟汽车有关的联系。 足球与汽车， 对，足球、 我知道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圆的。 车是轮子是圆的， 是吧？ 对， 都是圆的。都是什么？ 都是圆的，车轮子都是圆的，球也是圆的呀。 啊，你就想说这点啊？ 对啊。 那你觉得两者从外观上还有什么共同点吧？ 都挺贵的。 都挺。 踢球，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不贵吗？ 你是说什么贵点？ 你说是球鞋贵还是球袜子贵？ 嗯，球员贵，可以这么说吧。 球员贵是有可能。 今年是我们的世界杯之年啊，这个俄罗斯世界杯，所以我们也说一说，赶个热潮吧，说一说这个球星们最喜爱的十款车。 不容易啊，赫还知道俄罗斯世界杯。 哎呦我的天呀，这姐姐也是有就足球节目。 对。 傍身的， 对，赫也是主持这个中超节目的， 不是主持，嘉宾 ，他主持 下半场哪个主队输是吧？ 别这样，来，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球员都开什么车啊？首先看贝克汉姆 这个吧，咱得跟大家先说一下， 你说 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说今天节目当中会提到这几个球星？因为现在球队这么多啊，足球强国也很多，当然不包括中国队啊。 为什么会提这几个？因为我喜欢呢。 一呢，他们 为什么 有的确实有颜值，你像 小贝 对吧？ 帅哥 ，他们这个确实有了这个足球明星成名之后，他们的收入真的是按周薪算。 对， 都夸张的都周薪几十万镑这种的挣，那么这种呢，再加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这个足球那个球队跟汽车厂是有那个联系的。 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每年像奥迪、大众都会给皇马和拜仁提供球星们提供车辆， 对， 随便选。哎，所以就基于这个，我们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们其实说两个话题。 哎，对，差不多。 对，第一个话题就是叫什么呢？第一个话题是叫这个球星，就是尤其是那种颜值比较高、踢球又好的，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 赚的还多， 是这个都自己都比较爱什么样的车，因为人家车库肯定有很多很多车， 太多了。 然后第二就是刚才老车提到的，你看现在这个，尤其是欧洲球队的那个胸前广告啊，实际上我们看得很漂亮，尤其一些那个球队的队服还做得很有格调那种感觉，所以胸前广告有的时候也都是咱们汽车的，尤其是豪华品牌，它在上面做文章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阵地。你说胸前广告，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斑马条纹前面有个大 Jeep 啊，那个是 尤文图斯，对，这个应该跟菲亚特一个老板嘛，对吧？同一个老板， 阿涅利， 所以就 同一个老板， 就人家。 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 还有刚刚那个老车说的那个大众，因为大众的它汽车的厂商就在那个 沃尔夫斯堡 ，对，所以那很自然的就是 给沃尔夫斯堡胸前广告。 哎，没错， 对。 还有比较熟的 一个标识， 什么那个奥迪，什么拜仁呢，皇马呀，巴萨呀，这都有赞助的。 早前现在没有了。原来如果大家还看意甲那时候，像米兰的，就尤其 AC 米兰，它的胸前的那个红黑剑条 是欧宝， 是欧宝。 欧宝， 就现在欧宝已经就是没有了 ， 所以现在它也就不在那出现了。现在尤其是足球的这个胸前广告啊，基本上会分几大块儿。你比如说像英超为首的，可能就是一些航空。然后也可能包括一些保险， 是， 然后包括汽车， 对， 然后原先其实我比较爱看法国球队的，尤其是法甲联赛这个队服，他们这个胸前广告分好多种，就是臂章的有广告，然后胸前广告可能还给你切分两块，然后之后呢，反正整个法甲的球衣你会发现是 全是广告， 所谓的欧洲五大联赛里边最花哨，五彩缤纷， 对， 只要能给你放广告 logo 的地方全给你放上， 那不就那么点地儿， 对，全都给你利用上。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这再多说一句啊，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的话，原来的马德里竞技，咱们 看到的是这个应该是环球影业的广告 啊、哦，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对，嗯、所以就是。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广告植入吧，不管是在这个足球上面，还是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都是有的。 哎， 今天咱们主要说的就是、这个、 汽车， 哎，到底跟这些球星们、 球队、 嗯，因为其实汽车品牌真的还很挺重视足球体育的这块市场的。 毕竟、啊、那是其实汽车你能联想到赛车，又有那种速度激情的感觉，包括毕竟足球也是全世界第一大运动， 那肯定。 而且我们也期待着今年是这个世界杯之年，各个车企会有什么新的花样哈、啊？肯定会有相关联的车型，一定会有，只是没到时候呢。那我们再说回说这个球星跟汽车的关系。 嗯，好的。 我刚刚提了一个贝克汉姆，首先是颜值啊， 万人迷， 颜值对， 小五十了吧？ 他是七 四十多吧？ 他是七八年还是七、七年、七六这样的？ 就是、 差不多， 差不多。 不管年份了、反正就是说从颜值来看， 到现在依然很帅。 对，然后这个在足球事业上的这个位置来看，我就贝克汉姆的车呀。我都不想说一辆，说不完。 一沓儿， 真是一沓儿、嗯，这 是 车库。 因为他可能出行确实，像那时候他那个小宝贝闺女小七还小的时候，他是换着车来带着孩子。 对，我只知道他的第一辆车是福特的护卫者。 福特护卫者， 对，对，护卫者是1.3升的自然吸气、因为做了一点点小的功课。对这款车，而且他当时的那个就是车牌啊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当时在所在，哎，不对，是后来。哦，对对对，这不是第一辆车的车牌，是第一辆车，是因为他没那么多钱。所以就买了这个福特的护卫者代步，对。第二辆车是第三代的高尔夫，然后之后的那辆车是宝马 M3 的一个蓝色的车款， 一下就挣了钱了。 对，这是开始 M3， 我相信得差了大几英镑的。 对，这时候开始崭露头角了。然后是这个宝马的 M3 的车牌号是比较有意义的，是 P10DRB， 然后这个10是当时贝克汉姆所在球队的这个号码，然后对。DRB 是全他名字的缩写， 大卫贝克汉姆是吧？ 嗯， 哪儿不对，老车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贝克汉姆在曼联披的是7号球衣啊， 他原来年轻的时候 十号吗？是， 原来七号是给坎通纳的，他怎么会 啊？对对对对对对， 队长的这么一个队服呢？ 对 吧？ 就我看到贝克汉姆的，跟我一个，也就跟我一个水平。 就会说中国队退票，哎，没法弄。 这个贝克汉姆反正开过的车就看到都吓死你，什么保时捷911啊，什么这个法拉利550460啦， 法拉利。 对，宾利的这个雅致了，雅致 T 了，兰博基尼的盖拉多了，宝马 X5、悍马 H2， 哎，买太多了。劳斯莱斯的幻影、牧马人，就你只能想，哎，奔驰的 CLS， 反正就是还有什么阿斯顿马丁的什么什么的，反正太多了。 行吧，反正就基本上跟大家说，万人迷拥有的这个车辆呢，也确实是，符合他自己的这个定位的。毕竟人家也一半是在时尚圈当中游走的。 看到他开这么多车都是他的车的时候，我想说，哎呀，这踢球挺赚钱呀。 踢球是很赚钱， 所以你赶紧找一个踢球这个老公。 哎呀，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宝贝，期待着你的拥抱，我的小宝贝，多么想牵着你的手。 带着你的回来。 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回来，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是只有踢球的赚钱，就只有球星赚钱，还是所有运动员都很赚钱？ 是这样，就是我曾经包括现在每年还会给出这个运动员的这个 top ten， 就是收入 top ten， 第一名绝不是足球领域的，第一名一般来讲是高尔夫或者是北美冰球联赛，或者是 冰球， 对，或者是北美的那个职业棒球联赛。就是他们的、 okay. 包括咱们知道的这个 NBA、都不是那个薪金最高的、而且 有这个高尔夫倒没有想到， 应该还算上拳击 啊、对、拳击、 你看梅威瑟跟那个谁打了一场拳击，他们俩一人能分一个多亿美金， 我的， 但是这些 当然这个是团队的、 对对对， 团队的钱。 你看现在他们的薪金最高的像梅西 C 罗，梅西最高的嘛当前， 那这个高也、等于说是他们出来了以后才会变成星了才会高， 对，那当然了， 那可能 不是是个体运动员， 不会不会 就挺高。你要说会，我马上我就 这现在是这样，就是往往就是富的流油，然后穷的就要命。你说咱们拿咱们身边最近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发过一个朋友圈，当时是东方雷诺吧，赞助咱们的这个女足的超级杯， 对， 女足的姑娘，咱们老说人是坑香玫瑰。然后就有时候人踢不好的时候变成那个叫什么坑尸玫瑰，人家确实可能比一般的这个工薪阶层挣的要多啊，但是跟咱们男足运动员那绝对是天壤之别的一个、这么一个区别，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国内的这个体育呢还是以这种成绩为优先，或者说你的关注度为优先、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体育当中也会有所谓的项目之间的这种不公平， 肯定 明白了， 大家还是别看国足了，没事儿多看看女足吧。 好，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大卫贝克汉姆他的一个座驾、我觉得他最喜欢的应该还是劳斯莱斯吧。 路虎， 对，最近他比如说跟孩子们出去玩，被那些狗仔拍到的，基本都是路虎揽胜。 揽胜，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位是叫伊涅斯塔。 这就看出来了，哎，赫尔对西甲根本不熟。 不熟，对、我可能就中超还能聊两句，西甲完全不懂啊。 伊涅斯塔这个大家还用跟大家说吗？ 布加迪威龙吗？ 看过这个西甲联赛或者世界杯的球员， 没看过， 对小白应该都了解伊涅斯塔。他可以说是西班牙的一个国宝级的这样一个定位，在现在在巴萨也是一个核心。他开的车大家想到了，刚才赫也说了，布加迪。所以他这个车的这个量级跟他自身的这个量级还是挺搭配的吧。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球员， 对，他是很低调， 基本上咱们看一些花边新闻，什么谁又跟谁怎么怎么着了，谁又跟谁怎么怎么着了， 几乎没有 这个这位西班牙球员伊涅斯塔的这个 小白， 怪不得我叫不上来名字呢，人家不上花边新闻， 你关注的领域和他不一样。 对，人家不上花边新闻。 下一位也是一个这个花边新闻非常非常少的一个球员， 塞尔吉奥阿奎罗。 对，这个阿奎罗是在曼城效力的， 对， 然后现在也应该是英超射手榜的前， 其实 至少是前二吧。对， 他还是也大家知名度也挺高，但是他的老丈人知名度会更高， 对， 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马拉多纳， 所以阿奎罗也是一个，就尤其是阿根廷， 对， 他特别擅长出小个子球员， 啊， 就基本在1.6到1.75， 是这样，是这样，还真是这样， 你看。球王马拉多纳1.68， 小毛驴 奥特加1.68，然后这个梅西 1.69啊，1.69好像是差不多， 甚至有好多的阿根廷球员就为了这个1.68这个数字，就算自己高了， 缺足了， 不会，他也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是报名啊之类的这样的表格上，或者是个人资料介绍上，就填1.68， 因为这个太高 是神了。 太高影响那个协调感是吧？ 其实一般来讲，现在足球运动啊，也跟这个篮球运动，包括咱们的 F1，它都是那种巨人化的运动。它其实原来咱们看 F1，比如说是舒马赫，也就是1.7米左右的这个个头，但现在尤其去年也是这个看了几场 F1，你会发现里边的 F1的车手，1.8米的比比皆是。 就是原来都是觉得座舱必须容纳一个1.7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小个子来驾驶，但是现在座舱的优化、科技的改变、整个什么空气动力学啊，这包括咱们这个鼻翼的一些调整， F1 这样的非常狭小的空间也可以塞进一个1.8米多的这么一个赛车手，我觉得这很神奇的一件事。 所以说都是有改良。哎，我们刚才没说那个阿奎罗开什么车呢？ 阿奎罗目前来说比较喜欢的是一辆兰博基尼的埃文塔多。这也是其实比较符合他的一个性格，很跑的，他的速度很快，然后冲击力很十足，很跟兰博基尼的形象也比较契合。 哎呀，下一个， 其实这个颜值还是挺高的。 下一个颜值更高。就这个吗？ 就这个，我说的就是这个。 对，阿梅斯·罗德里格斯。 对， 这罗是吧？ 勾罗 啊，大家 勾什么 C 罗、小罗、勾罗，这够了。 对， 这个哥哥，这哥哥， 这个他成名是在上一届的世界杯， 这不一定比你小。 这应该比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在接触的球员好多都比我小， 都是00后啊， 九几后， 他还是真比你小。他还真比你小， 他是属于少年成名 小姐姐。 对，但你看小姐姐什么鬼？人家效力过拜仁、皇马， 现在在拜仁， 现在也在拜仁。 对。 然后他是 哥伦比亚国脚， 对，他还是踢球，球风还是挺飘逸那种的。 你看他的这个 速度见长， 队衣上就是到处都是广告 logo。 是。然后他目前开的是，当然了，车也很多啊，我们就捡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像奥迪的 R8 呀，这种的。 这个就是说赞助商给的车。 对，这肯定是赞助商给的车。 对。 那我们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下一个这个球星他开的也是奥迪的车，诺伊尔是德国门神， 德国的现役的国家队的主力门将诺伊尔， 开的一辆奥迪的 RS6。 对，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勾罗其实是一样的， 这应该也是标配的车辆吧？ 这都是标配。 奥迪每年会给皇马和拜仁球员 赞助车辆 ， 对， 他们 开赛的时候 他们来选， 对，基本上会有什么车呢？最便宜的就是TTS， 然后基本上要是好一点，尤其是一线队的这个队员呢，是可以从 RS 系列 往 上开始挑的。 所以你看内马尔就是 R8。 对啊 ，R8 的稀疏平常了。 对 啊，对，你看这么多 R8， 这就是标配车型。 对，这就是标配车型。 这个内马尔这时候你看他，我们现在介绍的这内马尔，因为内马尔现在是在大巴黎。这个时候他还在巴塞呢，巴萨的。然后他开的 R8， 其实怎么说呢？你这两天我看新闻爆出来的，他是应该是开了辆兰博基尼的那个， 对，我看到了。 所以他这个车应该是有过升级。 是他那个去度假的时候被拍到的。 但是呢，他应该是也是跟喜欢这种以速度啊操控见长的车，像超跑。就这种的， 好像球员都会对这种就是超跑， 这个 就是钱多了是吧？ 其实这是一种男人的本能， 对， 就像 你们钱多也会希望是吧？ 因为自己有这个能力去购买了，对吧？就是你像咱们一开始说贝克汉姆这个车10辆、20辆、30辆， 都上百辆了，我觉得就是贫穷。我每一次就是在做他车辆的功课的时候，我觉得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你就感觉两张 A4 纸已经不够用， 真的不够用，写都写不过来。后来我就摔笔了，真的不看了。 笔也挺贵的，咱们之后啊，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像苏亚雷斯啊，像梅西啊、C 罗呀。 等一下，梅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为什么梅西放了一张这样丑的照片？为什么？ 这个 虽然颜值有下滑，但也不至于吧？ 梅西 这太过分了。 梅西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在刚出道的时候是一头长发，然后不留胡子， 比较 帅， 没有蓄胡子。但是最近这几年，梅西 成熟了，只能说是他 对 愿意往成熟这边 不单有了纹身， 他这不是成熟了， 然后他还开始 邋遢了是吧？ 对， 剪去短发，然后 他这有点熟透了， 开始留胡子，所以他现在虽然他只有今年好像是30是31我忘了， 对 他这个。刚到这个年龄，他把自己打扮的有点像我们 说的那个大叔的那个。你这张照片都能当我爷爷了，真的。 那种感觉 不至于。 所以， 国外的这个朋友毛发发展的更快， 对对对， 是吧？ 所以大家也别觉得怪那个意外啊， 就别觉得意外。 对对对， 刚才咱说到的是这个球星们的事儿啊， 嗯， 咱说说这个国内的一些汽车厂商。如果大家看中超的话，你是做嘉宾是吧？嘉宾主持，中超有一个球队叫上海上港， 嗯，我知道， 就是，红色为主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上海滩的另外一支这个豪门啊， 这不是上汽的御用吗？ 哎，对，上汽乘用车就是上海上港的， 哎， 叫战略合作伙伴， 对对对。但你别说这个上港，这有上汽支持以后，他成绩还是不错的。 嗯，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有点儿，虽然是名不见经传吧，但至少这个，在一些重要比赛当中，确实也斩杀了许多豪门啊。你比如说重庆力帆， 那 哎，对对对， 哎， 这个重庆力帆大家知道的还挺多的。 嗯， 这个是力帆足球俱乐部嘛，一提大家都知道， 知道， 嗯，2000年被收购的， 现在 收购， 现在变成叫重庆斯威， 嗯， 斯威就要比这个力帆，从现在的这种，从咱们汽车行业来看的话，就比较新潮一些了， 对对 对, 对， 斯威据说也是跟这个米兰城的另外一个这个老牌的车企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你看它有好多东西都是所谓那种意大利的一些设计啊，或者意大利的一些精髓啊之类的。 明白。 其实再说一点呢，就是再往前，包括咱们看到亚冠赛场，就是我不知道咱们看赫尔的这个主持这个中超的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如果说到亚冠赛场的话，像现代。这个名字 应该没印象，因为我都没印象。 在韩国球队里边出现的会非常非常多， 全北现代吗？ 全北现代， 对对对对对， 蔚山现代， 对对， 然后包括咱们说到的像有一些丰田啊，包括本田呀，啊，这些车企的 logo， 实际上在日本的这联赛里边也会经常出现。 嗯， 北京现代是不是还赞助过那个北京国安啊？ 对对 对, 对， 北京现代在零几年 03年 的时候。 对，我记得是有过， 嗯，而且北京国安还有一阵子是宣传广告是华泰汽车， 哦，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我没有印象了啊。 华泰 就一直是银行。 再有一个就是在国内闹得最沸沸扬扬，就是广州恒大和东风日产启辰的那一件事儿， 嗯， 在亚冠赛场上私自的把人家这个启辰的商标、启辰的这个大 logo 给拿掉了，换成自己的恒大冰泉，我觉得 这 事儿，这 个真的 这事儿干的是有点 漂亮，太打脸了。哎，其实我想问，是不是好多的车企赞助这个球队、俱乐部什么的？第一个是战略上的一个合作，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么一个合作， 他们看的还是前者。 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董事长真的是球迷什么的？ 不会，我觉得商业社会还是以商业利益。 力帆的董事长就是球迷啊，铁球迷，啊， 因为那个俱乐部就是他的嘛。 哦， 所以他支持自家人，其实跟那个咱们说尤文图斯， 哎， 你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为什么说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男足成绩这么糟糕，而在古代中国蹴鞠水平那么高，是不 是，就 是 因为人家喜欢， 是不是跟因为高球是踢球出身有关呀？ 对，有这么个说法，那今天呢聊了聊汽车跟足球之间的一些联系，挺好玩的， 说 得 很浅啊，就是 对，然后今年呢也是这个世界杯之年，希望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些车企的一些信息啊，或者一些车型。 我相信在这个广告牌上肯定会出现现代跟起亚， 还真说啊，这个我们相信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会出现中国的这个赞助商的名字，这是一定有， 对， 肯定会， 但是会不会出现说是中国车企， 中国车企应该没有， 我觉得 应该是 画个问号，我觉得也有可能有。 对，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我们这世界杯的时候能带大家真的出去看个球，反正我是挺想去的，希望啊，希望一个美好的愿景。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有山开满山岗，能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脸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